大匪看天下。咁寻日同今朝早都翻咗大陆，咁处理啲莲塘啊、深圳湾啊，同埋港珠澳车牌嘅跟进啦、啊，同埋有啲红头文件要睇，咁啊变咗咧好赶啊。咁而家录音都应该差唔多五点几咯。咁啊睇下今日赶唔赶得出出啦。因为咧新闻又冇乜噶啦，唯一嘅似样啲嘅新闻就系我哋嘅国家安全部就喺政府里面嘅体系嗰度消失咗，就俾习近平咧全权负责。即是中国的 CIA 大改组。在大陆现在呢打经济贸易战的时候，同埋呢大陆的经济开始向下滑行的时候呢，习近平他做出了更多的调整。第一，他早其实一个月到啦，我们现在大陆呢有七千万个的摄像头。咁他现在呢要新增二亿添。即是无处不在，监控人民有，其实监控人民是其次，他最主要监控啲官员。如果呢好像我咁成日呢久不久会出入呢大陆啊，或从大陆有生意做嗰啲人呢都知道。而家大陆基本上呢喺深圳尤其犀利，广州冇咁犀利，其他城市呢深圳係特别犀利。你每个一眼灯口呢，佢上高个路牌上高都会有一眼摄像头，是可以射穿你睇到你有冇攬安全带嘅。是可以咁样嘅。你个样呢全部可以对到。再加上人面识别系统。而家全中国你只要租酒店啊，各样嘢都有。仲有就係新近去卡拉 OK 又好，都要你要夜嗰点一个时间。亦都要去揼骨冲凉。一过咗要过夜嘅话，即係个留宿啦，就要人面识别，要影一张相。咁当然啦，以前可以譬如好似我哋去做工啊，开工商营业执照啊，或者银行办理呢，係可以搵人代办都得嘅。而家唔得，一定要本人去，因为都系人面识别。中国人好似习惯咗咁。佢哋都觉得安全咗。因为太多嘅摄像头，其实大陆发生嘅劫案啊，同埋凶案啊，即系除非一时意气嗰啲咧，基本上系少咗好多，因为实拉到你摄像头咁样排查，大陆叫排查啦，系一眼一个摄像头，将一个摄像头排查实揾到你，所以再加上人面识别，你睇张学友真系开演唱会拉咗几多逃犯就知，嗰啲人真系买飞睇演唱会都用人面识别可以认到你，然后塔你翻嚟。你就知道而家大陆嘅监控去到边一个情况，呢个真系中国嘅盛世嚟嘅，因为佢唔止监控人民，最重要就监控佢啲反对势力同埋官员。有啲人成日自己作个逻辑出嚟，话哎呀，习近平弱势啊，有对方可以斗到佢啊。而家咧嗰啲七常委咧啊，江派乜乜乜。个个爬得上去嘅都有黑材料，所有嘅黑材料都喺习近平手上，习近平手上，你凭乜嘢放反佢？只要你有啲异同，佢就已经拉你，跟住将你啲材料掟咗出嚟，拉你全国人民，好似拉周永康咁，全国人民拍手，你可以去得边？你清白噶？冇一个系清白噶，共产党，我都唔相信习近平系清白噶。佢如果佢係一个好清白嘅人，佢爬唔到呢个位。只不过佢爬到呢个位之后，佢打贪，用打贪去行佢嘅极权先至係事实。但係每一个人都有痛脚喺佢手嘅时候，你边一个可以作反作得起？即係江绵行，即係江泽民个仔得，李小鹏啊，你可以睇下李鹏个女吓。哇！日日爱马仕手袋，突然间有一日佢话要啊，唔好咁奢华，即刻变咗红白蓝胶袋都有啊！吓、啊，大家睇下系咪？我哋前国母啊，宋祖英啊，开会嘅时候，哇！时装表演件件欧洲名牌都冇晒啊，扮到成个村姑咁，点解？ 你哋所有嘅痛脚，因为习近平呢六年里面佢係已经严密咁监控晒你所有嘅人。你去边度食饭，你去边度飲嘢，你去边度即係冇话收钱啦，有个女仔同你一起行过酒店啊，坐大堂啊，佢都知道啊。佢你哋所有人所有嘅黑材料喺晒佢度，佢要拉边个几咁容易。是拉到边个咋？而家拉到边个？所以邓朴方讲习近平嗰篇嘢，佢只能够喺境外嘅网站度播，不能喺中国里面播。佢已经系垂死挣扎噶啦！你做任何嘢，全面咁监控咗你，所以其实我系唔系？我其实以前我系好中意翻大陆嘅。自从有人面识别之后呢，我是极少返去，即是而家做车牌冇办法㗎，如果有同事代我返去，我都代我返去。咁多谢啊 ,Janice Lau 个阿妈啦，佢话对我好好嘅。咁虽然见过两三次，咁但係呢好似两三次。咁但係呢佢话你成日讲呢啲，你怕唔怕返大陆嘅时候俾人哋踏咗去，少讲啲啦。咁如果少讲啲就唔系我。咁有一日如果我唔讲政治嘅话，咁我就唔讲㗎啦。係咪呀，我唔会好似全香港最劲嘅 KOL 咁日日唔讲，跟住左又话唔系，但实际又讲，我唔会咁样。何况我都培养緊啲其他人去顶我呢啲位做，因为呢其实而家一个礼拜六日你都听到我把声㗎。星期一係嗰个叫咩司机，中港车司机，星期二大飞看天下。星期三呢就好彩冇我啦，因为久不久都有399楼客串。星期四又司机，星期五就呢、这个嗰、那个叫咩前老板。咁啊星期六又大飞看天下。基本上一个礼拜即係六日都听到我把声，迟啲仲多少少。咁呢其实呢个比重慢慢会减啲。而家中国国安部脱离咗喺习近平手上，呢、这个不足为奇。其实而家嘅党政军公检法边一样嘢唔喺习近平手上，所以佢今日见到安倍晋三笑两句又可以。听日成个中宣部转态又可以，环球时报日日写嘅嘢，同埋你睇华春莹嘅面口，日日唔同都可以，因为习近平已经去到权力嘅巅峰噶啦，而家甚至打中美贸易战系佢拍板嘅，这个必然啦。近呢四个月里面，习近平咧系推出咗好多嘅措施，去确保到中美贸易战嘅影响减到最低，然后作一个持久战。咁我哋留翻讲习近平嘅经济手腕，我哋先讲啦。咁再讲翻啦，而家嘅国安系政权嘅打手。国安部嘅部长架空咗，因为习近平直接嘅，佢咁嘅目的只系为咗一样嘢嘅啫，国家安全系假嘅，因为从来都冇国家安全，佢所做嘅一切全部都系共产党嘅安全，最紧要个党安全，所以脱离咗国家机器，变成佢私人嘅一个特务机构。最紧要就系党安全，共产党千秋万世，佢而家做任何嘢、任何嘅事，都系为咗共产党。所以监控人民监控到而家呢个地步，但系你话有反对势力，大匪，你即系讲佢千秋万世，我唔敢讲。因为有阵时民怨嘅嘢突然间振臂一呼，啱啱撞正喺嗰分钟里面就爆发㗎喇。唔使有互联网， 唔使有电话，唔使有人面识别，只要一呼百应，即系等于佛山间嘅一间有毒嘅，我唔记得系咩厂啦，因为我手头上冇资料。几万人出嚟，即时取消，唔再起，点解？生死攸关，一呼百应，一呼万应，自己行出嚟就系人，其实就系咁样，冇人夠胆讲共产党系千秋万世，我亦都睇唔到，因为黄沾嗰句说话讲得好，变幻原是永恒，但系习近平咁嘅作风，系咪真系能够千秋万世？我真系唔敢讲，但系我要好肯定话俾大家听，未来呢几年。共产党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他一点风险都没有。有些人为了想讲大家啱听和证明了他是一个意见领袖，讲了很多他们认为是大家都相信和愿意相信的说话，跟着献很多政策，但很对不住，我不觉得是会做得到咯。拜拜。